光明顶。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今日咧呢个病毒感染咧就80宗，其中咧56宗咧就系同呢个跳舞群组有关吓。咁咧特区政府就宣布咧就关闭呢啲舞场吓，咁限聚令系咪？ 唔止啊，仲有星期四凌晨开始咧，酒吧夜总会咧，依卡拉 OK 呢啲处所咧都系要关闭嘅，即系唔准营业。咁啊，另外限聚令维持4人啦，咁啊，但宴会咧就上限40人，就唔可以超过。 嗱，呢啲咁样嘅措施咧，你系行咗转转折折咧，系施行咗差唔多成年，可以讲话几戆居。但系同时咧，你就俾大陆嗰度咧，系数以万计嘅香港人咧，系免检翻落嚟。呢啲咧系似曾相识。你嗰陣時你叫你應呢個香港海員協會 第三波爆發之前， 第三波你喺嗰度自己整個窿，就海員呢經過香港豁免呢係可以進入市區，結果你咪喺個的士司機喺嗰度呢係播毒，係咪？好啦，你而家又係你呢個跳舞群組呢，本來呢就已經知道佢哋係一群咩人，而且是第二次跳舞播毒，第一次是七一庆回归，而家第二次咧就跳西舞，仲有舞男。OK， 我哋琴日探讨过呢个心理嘅文化。咁而家咧，你喺嗰度喺大陆嗰个中港边境开个窿咧，就话声称就话大陆已经无零确诊系嘛，已经清零。 佢转到上海都有确诊 啦，但系上海鼻拎白兰噃。喂，嗰啲核酸检测咧，搞到咧系数以千计嗰啲人喺个机场咧涌住晒啊！哇，同嗰啲机场保安人员咧，又冇话不止话冲突，但个场面极为虚撼。喂，你林郑特区政府，你到底是否确保咧？真系成个大陆13亿人口咧，而家系清空同埋零确诊咧？然后呢，你而家叫大陆嗰度嗰啲香港人可以返落嚟，係唔需要隔离14日啦。係咪？然后你呢个咁嘅群组，你就会搞到嗰啲酒吧咩嘢呢，係咪？又是呢係山啦。 我諗好奇怪啦，除咗头先阿陶生你提及呢，即係呢个防疫政策嗰种矛盾之外呢，头先我听新闻陈肇始都话係劝喻嗰啲呢有啲冇领有牌照嘅，但系又可以跳舞嘅地方咧，佢叫你自律。 咪点样叫？ 即系咧，佢唔用法律咧去禁止人跳舞。因为而家个爆发咧，嗰个跳舞群组咧就系一个即系自有疫情以嚟最严重嘅群组。咁但系竟然咧，佢唔行呢个紧急法啦，去禁止跳舞。咁就要叫人自律，但反而咧，对于酒吧、卡拉 OK 同埋夜总会呢啲，其实系冇大型爆发过嘅地方咧，就逼佢哋咧就停止营业，即系好似咧就 舍本逐末， 掉炸弹落去，根本系一啲即系唔准嘅地方，就炸死晒嗰啲卡拉 OK 啊、酒吧、夜总会。但系跳舞嘅地方咧，就叫佢哋自律咯。 戆居， 我话呢啲乜？ 我话你10个月前咧，咩政策？呢只病毒系咩无厘头？就或者你而家已经有咗成足足10个月啊吓嘅统计。同埋个经验点会仲系咁戆居啊？系咪？喂，你防疫你要成日大陆话斋，佢个阿林郑成日要精准防疫啊嘛，要标靶式精准防疫啊嘛，而家唔系喐唔喐咧，又落只化疗啊嘛，整到其他嗰啲行业咧就死晒啊，系咪啊？啱唔啱啊？喂，譬如限聚令本身都戆居啦，嗱，你话喺嗰啲酒楼啊，咩4人1台？咁我请问你，你日日有冇坐地铁咧？地铁啲车厢黄金时段，下午5点、上午8、9点啊，吓一个车厢里边吓嘅3平方公尺里边啊，呢度逼咗几多人咧？ 嗱，你坐一程地铁由荃湾站一路坐到落去柴湾，一个人啊喺个车厢里边啊，左逼右拥，啲人上落，系咪？喂，果树啊，有几多人咧？止唔止四个咧？有冇足够嘅社交距离咧？见唔见喺个地铁嗰度成为一个叫病毒爆发嘅原点咧？ 嗯， 系咪？嗱，呢个无厘头。如果地铁嗰度你，因为你地铁你每一个车厢，地铁又唔见个隔离座位，你咁啊戆居，你知唔知？戏院就要， 嗯， 戏院嗰度咧就要整嗰啲啊，戏院同食肆要隔一个位。 系啊，要整 平风啊。咁点解你唔地铁嗰个车厢你唔隔位咧？嗰、那个坐嗰个位啊？点解你唔隔咧？啊？地铁嘅企位点解你唔隔咧？ 点隔啫？ 我点隔啊？喂，等下你自己谂掂佢都唔系点隔嘅问题啊，个逻辑嘅问题啊。如果你话冇得隔，咁点解酒楼、食肆同戏院你要隔？ 唔系冇得隔嘅。嗱，你谂下，即系譬如之前咧，啲食肆咧，佢都限你嗰个人数咧，系要佢容纳嘅一半啊嘛。 系啊。 咁如果车厢 系啊， 你一样可以容纳呢条例。 地铁点解你唔纳呢条例啊？ 啊， 容纳佢一半咧？ 或者将地铁， 咪地铁你硬性规定叫做卡窿咁样坐啦，好冇？ 咪格仔咁咯， 格仔啦，你咪叫地铁啦， 间咯， 喺度整一啲标记咪得咯。 嗯， 喂，点解地铁嗰度你唔需要施行啊？但系酒楼啊、食肆啊、餐厅你就强同戏院你要强制咧。 嗯， 系咪即系你觉得嗰啲病毒啊，净系中意喺餐厅、酒楼嗰啲聚居嗰度会自我衍生繁殖？ 嗯， 但系病毒喺地铁咧，哦，原来嗰度地铁嚟嘅，当堂撒冧。就唔会有传播力啦，巴士一样噶，小巴一样噶。 嗱， 小巴点解你唔由14座位定16座位，而家 cut 到得8个 maximum 咧？ 嗯， 喂，小巴一程好远噶，由港岛东到港岛西。 嗱，我要复述。 喂，点解呢啲你唔隔离咧？有 成件事咧系好荒诞。 喂，点解你呢啲你唔限？ 嗱，而家佢又一刀切啦，将酒吧、酒馆、派对房间、浴室、夜店、夜总会全部关闭。嗱，呢啲一刀切嘅，但系有一啲场所咧，系冇无牌或者系有牌照，但系佢唔系跳舞表演，咁咧法例上规管唔到，但系咧佢就希望咧呢啲咧就处所嘅地方咧就啊。陈肇始承认咧，未必同类嘅地方会受到新措施规管，因为咧头先波及嗰啲歌舞群组21间场所，只有两间系持牌，而其余系冇任何牌照嘅。 冇任何牌照咪執法咯。 嗯，唔系好简单咯，唔准跳舞。 非法经营咯， 你唔准戴嗱，嗰时你要禁蒙面法，你立呢个紧急法立得咁型，立得咁快，咁你可以禁跳舞噶。 系啊， 你理得佢咩处所啫？系咪先？ 室内外总之禁跳舞， 简单系咪先？ 系嘛？唔话知你老母定系鹰母 ，OK？ 乜舞都唔准跳，咁得咯， 咁咪得咯， 系咯， 系嘛？鉴于跳舞嗰啲人咧跳到太 high 咧，唔戴罩，我哋琴晚讲， 系啦， 唔好搞啦。 嗯， 政府同香港市民系不信任啊，有跳舞呢种习俗嗜好嘅人，直到啊呢个咧病毒咧水落石出， 嗯， 完全停止。 嗱，因为陈肇始佢 立紧急法例禁止咧4个人以上跳舞， 嗯。 就唔系你而家咧，系叫禁止咧4个人以上坐埋喺餐厅嗰度食嘢。 嗯，因为陈肇始佢话咧禁夜总会嗰啲卡拉 OK 个理由系，因为入咗房间之内咧就难以去侦查究竟佢有冇戴口罩。 系， 听落好合理啊，系咪啊？咁即系宁愿系严啲，就唔俾你营业啦，因为佢监察唔到。咁但系你头先。我剛才提及陳肇始話，佢話有啲處所都係未必有牌照嘅，包括公眾舞廳或者舞蹈學校牌照呢兩種，咁所以呢未必受到新措施規管，即係話你連嗰啲地方啊有冇人跳舞你都唔知，咁你咪簡單，如果根據返你夜總會個邏輯，你咪一刀切唔俾跳舞囉，簡單啦嘛，就咁簡單，點解唔立呢？ 唔俾跳舞咪得咯，唔俾跳舞啊， 又要漏個窿出嚟， 唔會咁多阿婆將佢坐埋喺度啦，係咪先？ 嗯， 啱唔啱？好啦，咁仲有一个行业叫麻雀馆啊。 嗯， 麻雀馆就4个一台4个一台 啊，继续营业喎， 系嘛？ 系啊。 咁但系周围嗰啲塘边壳啊、中间冲茶啊咁嗰啲咧， 嗯， 麻雀馆你有冇规定啊？系要间隔式咁样坐咧？ 嗯， 有冇啊？ 咁咪应冇喎，我戴口罩嘅。 喂，呢个缺乏逻辑啊，你知唔知啊？ 嗯， 系嘛？你话喂， 你話嗰啲跳舞場所，其實你跳舞場所照樣可以俾佢經營啊。 嗯， 只要你立條龍啊，仲有佢有蒙面法噶嘛，係嘛？ 係啊，禁蒙面法。 唔係啊， 唔係叫你蒙面法，蒙面法就要要你 佢有禁蒙面法， 但係亦都有要戴口罩法， 亦有戴口罩法。你而家兩條法例左右開工，自己刮自己都喺度。 嗯， 但係居然話俾全香港人聽，有啲跳舞嘅場所咧，你唔知道裏邊啲人戴口罩定唔戴口罩。 嗯， 於是咧就任由佢哋咧咁樣去播毒。 嗯， 然後咧搞到大鑊嘢咧，就封就咧。要其他嗰啲咧，系要受限制。 系咯，即系你唔去走去重手或者系铁腕去執行嗰啲禁跳舞， 标靶式你去執行， 就走去搞嗰啲夜总会卡拉 OK 啊？ 喂，呢方呢啲你呢班土著政务官，呢啲系咪英国佬教你噶？ 喂，咩逻辑？ 喂，你跟英国佬饮奶水大麦你好啊，尤德啊，呢个魏奕迅啊，系嘛？ 嗯。 喂，你饮咗三四十年奶水，年年考第一，咩圣方济修女嗰啲鬼婆啊，啲教你呢啲咁嘅嘢啊？ 嗯， 吓系咪啊？啱唔啱啊？ 所以啦， 喂，你点当家作主啊？咁样， 嗯， 系嘛？ 嗱，我谂， 所以话点讲人治讲喺落喺呢啲咁嘅课式度，边会有问题？ 陈肇始嘅意思， 所以你问我系咪殖民主义者？我系， 嗯， 系咪？因为我一早批咗你呢种咁嘅土著上嚟啊，揸 fit 咧，系冧硬。因为你是低端人口， 即是所以嗱，你佢而家咁样唔冇办法去禁跳舞。另外就是容许咧喺中国大陆同澳门过嚟嗰啲咧，就唔使接受检疫。 即系政治化咯。 咁我谂下酒吧、夜总会同埋呢啲卡拉 OK 嗰啲真系死得惨啊！ 喂，咁台湾而家零确诊， 嗯， 你而家同台湾讲啊，好唔好？ 嗯， 应该台湾人落嚟香港观光旅游， 系 你应该吸引佢哋嚟，系唔需要咧14日。 系啊， 你同台湾讲好唔好？ 啊！ 台湾2300万人，好多国民党噶，好多台商嘅蔡旺旺啊，嗰啲亲中噶， 仲敢咩？ 乜你可以叫啊？你可以叫阿马英九带一团嚟噶，系加强啊！呢、這个叫香港同台湾南师对南营啊， 嗯， 啊嗰、那个文化交流噶，点解唔敢啊？喂，呢啲你唔做？ 旅遊氣泡， 英國佬教你 嘅台灣、啊、 氣泡已經卜穿咗啦，已經 等於當日你同新加坡傾，點解唔可以 波佬都 同台灣傾？ 就係咯，呢啲乜嘢？呢啲就係首鼠兩端啊！呢啲係唔識管治，係唔夠班，所以點解香港人而家話鄙視啊呢種咁嘅水準嘅管治啊？係咪？喂，睇到唔呢啲嘢唔完全唔合河車咯？廣告翻嚟再講。哇！所以而家咧呢啲咁嘅舍本逐末啊，喂！而家你话初初爆发嘛，情有可原，因为唔知系乜嘢。但系佢而家啲落错晒药噶嘛，出即系嗰啲铁打走你鱼嗰度，你唔查，即系好似掹牙，你知唔知？掹牙嗰只烂嘅咧，你 又唔剥啊？ 佢又唔剥，剥咗隔篱嗰啲好 啊。系啊， 或者两只肾咧，去换肾。 酒吧真系酒吧夜总会卡拉 OK 真系惨啊！ 系啊， 即系佢哋今日都嘈啊， 无妄之灾。 嗰啲发言人都话。我有乜嚟惩罚我哋咧？ 系啊，啲唔同嘅行业嚟噶，大佬啱唔啱啊？ 嗯， 系咪先？啲舞蹈嗰啲嘢根本系极少数啊！香港人边度中意跳舞啊？唔中意嘅好人好者，边有咁嘅心情啊？而家系嘛？ 咁我就唔知道有几多人去跳舞啦。不过唔跳舞咧，又唔会死人嘅，系咪先？ 嗱，我哋成日话光明顶咧，系嘛？我哋有建设性。有建设性啊！嗱，听日你特施政报告咁中意跳舞 ，OK？ 而且啲东欧舞男又咁贵，算中计系咪？ 咁点啊？ 你虽然大把钱啫，我哋曾经光明顶啊预测过或者劝喻过，喺呢个社会骚乱时期，出边成条街咧系俾人整眼架交通灯同埋摆啲障碍物，系解放军出动啊去清理障碍物。结果其当晚祈祷，第二日1点神迹出现，下边呢个浸会军营嘅解放军真系出嚟清理。 嗯， 咁中意跳舞，我而家建议驻港解放军司令部开军营，等啲阔太入去军营，唔好叫啲解放军出嚟啊！因为出边资本主义社会咧，系嘛教坏啲解放军，你入去军营，同嗰啲咧高大靓仔咧。 肌肉結實的解放軍哥哥呢是攬住你同你跳到夠，你可以教他拉丁 Tango， 而解放軍呢啲哥哥又可以教你呢陝北嗰啲呢秧歌舞，係咪你入去軍營跳。跳到呢身水身汗大汗淋漓唔出嚟都得，叫解放軍哥哥喺嗰啲軍營有冇呢個床鋪呢幫你執一個，但人哋呢係好正經嘅，對唔住。 嗯。 人哋軍令如山，係咪坐懷不亂，一到夜晚十一點一熄燈就喺度瞓。咁呢你如果係意猶未盡呢，你就可以擔張凳仔喺解放軍個床邊呢，係幫人哋撥下線啊，抹下汗啊，唱下搖籃曲啊，咁樣好啦。係咪咁以後呢你再靜靜雞呢，就喺解放軍床邊呢，你睇下人哋會幫你安排好張尼龍床啊。咁呢你又喺度瞓一宿無話，第二朝你感動得就係、是、人哋解放軍六點半起身，你六點鐘真係廚房呢同人哋煲個粥，咁軍民如水情囉，係咪 嗯。 啱嘛，你唔好喺出面啊喺度播毒啊，係咪先。 唉，總之仲有嗰啲健康碼，即係嗰個咩嗰啲。 喂，而家軍營好多吉房啊，你知唔知係 咩， 好多吉房，我哋坐下車落去見到成日都烏燈黑火。 嗯。 邊度有人呢， 嗯。 即係一定唔會有七八千。我估啊，一兩千。 唔係喎，我就覺得應該而家呢個時勢呢，要無即係唔學習返呢，即係國家嗰種防疫政策靈往無縱。嗰大陸係點呢，大陸係一個小區裏面如果有一個確診 係 成個區封14日。 係呀。 淨係送啲飯菜過嚟。 係呀。而家我哋呢度一國兩制吸收大陸呢個叫小封小區 呀。 禁閉式嘅管理。 其實 就係、是、請啲跳老母嗰啲入去呢個解放軍軍營小區自我禁閉。 唔係喎，我覺得仲有嗰啲闊太，你話喺嗰啲種植道或者咩山頂咩司徒拔道啊，或者南區嗰啲， 你想上解放軍 上去？唔係啊，我覺得嗰啲區你點解唔封呢，係咪先？即係我圍住個半山，係咪應該封咗佢呢，即係請解放軍去駐軍，唔好俾佢哋出入。 呢個下一步呢，如果再惡化就 唔係啊。 所以而家解放軍喺香港係應該。大陸話齋發揮更大的作用嘛，因為你林鄭你靠陳肇始呢兩個女人隻雞手鴨腳、啊、中國政府中央方面一睇你心知都知道靠咗兩個女人唔掂啦，係咪先？ 咁梗係啦。 掂嘅話你都唔會出軍營啊，嚟到執障礙物啦、啊，軍民如水情啦、啊，你而家第二炮 OK， 唉， 唔好俾我又講中。 嗯。 是吧， 希望不中啦。 我真的希望不中。 我觉得。 我又今次我很老老实实我很希望中。 嗯。 因为这个为香港好是吧， 嗯。 又为这个增加这个国情教育啊，或者这个香港人啊那班师奶啊那个国民身份认同啊。 嗯。 是吧， 咁啊，所以就叫 跳下跳下，你咪喺军营啊出面嗰啲吉地嗰度跳。跳嘅时候呢啲舞步合拍啊，系嘛？然后咧，两个跳到一个尤伯连纳迪波拉加咁咧，然后再动员啲学生、中学生喺铁丝网嗰度睇。嗱，你睇下解放军唔系净系识得杀敌人噶，第二就解放军系可以执障碍物又得，跳舞都咁叻，哇！个个啲小学生、中学生，好嘢，好嘢咁，咪增加国家意识认同咯，系咪？你好过你播十次啊！啊！呢、這个嘟嘟嘟嘟嘟嘟，系咪好过你破十次呢啲？你有个画即系画面景象俾人睇， 嗯， 啲阔太又跳得开心， 系啦，拉晒啲阔太 又冇病毒， 系啊， 啱唔啱？ 啱晒，我觉得 我哋呢啲光明顶唔建议游自可， 唔止我哋 建议亲一定 work 嘅， 所有阔太嘅老公都赞成。 系 啊 叫佢哋拉晒佢哋入军营， 系 嘛，禁闭佢哋，逼佢哋跳，跳到够为止，好似发条橙咁样，系嘛？嗰套戏你鍾意睇嗰啲咸片个男主角。 跳跳下呢，你要研发一啲另类嘅娱乐都得，例如啲解放军咁 man， 个个揸住支枪，係咪嗰条腰勒住支皮条皮带闪闪灵，跳下跳下，係咪啊，你諗起嗰套叫做感官世界，喂，试下第啲新玩意喺啲舞蹈嗰度 貼身創新下，咪同解放軍自己商量咯。 啊，而家個 老公啊，求之不得。 歌舞群組啊，187人啊， 大鑊啦！ 第三波 毒中， 第三個圈，第三層爆發 鏈。嗱，而家咧，你特區政府要將中間嗰啲咧叫做染毒分子咧，要全部 identify 出嚟。 係啊，我拉曬佢竹篙灣。 新聞翻嚟再講。呢、這個疫情咁落去咧，我就向各位報告啦。咁啊，呢個英國嘅衛生部咧就已經向英國嘅衛報嘅嗰個叫做醫藥版嘅編輯咧係匯報咗。呢、這個醫藥版嘅編輯咧就已經咧喺衛報嗰度咧係講咗個片段，就講明咧呢個牛津大學研發嘅呢個叫做叫 fiber 係嘛？嗰、那個 fiber 瑞咩瑞德啊？ 嗯， 系嘛，同埋西德嘅呢个 BioN 啊 ，BioNTech 德国嘅 BioNTech 呢一只目前咧系最好嘅。 嗯， 经过呢个一年啊密集嘅试验咧，系啊有效率咧系九成嘅，所以咧英国政府咧最快咧喺下个月中咧就开始接种，而且咧系分阶段。 嗯、 第一阶段咧系俾啲护老院咧嗰啲社工同埋护士，因为佢哋最需要，系医护前线。第二阶段咧就系80岁嘅老人，第三阶段系70同埋60。咁咧呢个美国啊同埋欧洲咧就会跟住咧系会 catch up 噶啦。 嗯， 所以人哋咧，你睇西方国家咧，到12月咧对付呢一个瘟疫咧已经进入一个新嘅阶段。而唔係好似你而家林鄭仲喺度講緊咩喂二維碼啊，喺嗰啲咁嘅餐廳嗰度強制裝啊，然後咧又唔係強制 beep 係嘛？ 嗯， 咁又話咩強制性呢啲叫檢疫啊？你而家講緊咧咸豐年啊，勾曬啦。 嗯， 而家人哋已經有一隻嘢出嚟，而且呢隻嘢咧係逐漸成為西方啊，由12月開始啊嘅一個共識嗱、啊，所以人哋好老實嘅嗱、啊，講到明。呢一隻嘢，呢一隻藥打入去咧，係會令到你咧，對呢一種新冠狀病毒咧係有抗體，係有抗體。 嗯。 但係而家未知道咧，如果大規模廣泛使用，佢唔知喺啲乜嘢 age group 或者喺啲乜嘢種族嗰度咧，仲會有啲乜嘢嘅異常。但係到目前為止咧，係可以放心。话但系政府唔知嘅咧，就系打咗入去，即使你系属于90%嗰度有免疫力咧，呢只免疫力可以维持几耐？而家唔知系咪终身？而家唔知。同埋咧，呢只打佢呢只防疫针咧，要打两次嘅， 系 要打两针嘅。 嗯，系嘛？牛津嗰只疫苗咧，即系佢相较于美国辉瑞或者德国嗰只咧，就优势就系喺嗰个储存嘅温度。 储存咧，但系佢储存好冻喎。 啊，佢唔系牛津嗰只喺常规冰箱嘅温度就得啦。 即系雪柜。 系啦，但系 辉瑞同埋呢个 BioNTech 咧就零下70。 嗰依个就系困难嘅，因为零下70。 系 啊，咁啊，美国嗰只 Moderna 咧就零下20都 OK。咁所以而家牛津虽然佢嗰个有效率咧就比唔上头先提及嗰两个啦，但系因为佢可以喺常规个冰箱即系雪柜里边搞得掂咧，咁 牛津嗰个都系九成。 佢话由70%到90%左右啦。 Boris Johnson 咪九，即系而家有三只系咪？ 系啊，三只。 第一只牛津嗰只， 系。 第二咧就辉瑞同埋 BioNTech 嗰只， 系啦。 是咪？ 第三就是美国那隻 Moderna、 啊。第三是 Moderna。 是。 但我看那个 Guardian 那条呢，就应该英国那隻呢其实都是跟辉瑞 BioNTech 那隻呢是同一的。 嗯。 但是为什么现在有一隻英国话就不需要零下70度呢？ 是啊，现在它那个储存温度是2至8度中间储存都 OK 的嘛。 是英国那隻？ 是啊，英国那隻啊，牛津这隻啊。所以 即是有三隻了。 是啊，有三隻。 不是两隻。 没错。 所以我们今晚回去 update 一下，听日呢再详细再介绍。 嗯。 因为呢那个 Guardian 那张报纸那个医药版编辑话，他如果你是要零下70度储存呢，人家这些呢真是非常之天下为公。 人哋一开口就系话，而家咧我哋可以生产咧，呢个1000万喺头一个月，今年之内1000万剂， 嗯， 到咗明年春季咧系可以有咧，15亿剂， 嗯， 佢话但系对于全个地球嘅77亿咧，呢15亿咧都唔够。 嗱，牛津 人哋一讲已经讲到全人， 咪牛津嗰只咧就。報道咧就係70%嘅保護率，咁比起頭先輝瑞90%+係低啲。但係如果用疫苗嘅標準咧，有50%以上嘅保護率 咧，就已經成功 了，都已經成功㗎啦。咁而最重要係提及佢頭先個保存温度係2至8度咧，就係、是、平時雪櫃嘅温度。咁你運送去全世界嘅時候咧，就好有用啦。依、這個即係嗰個普及嘅情況更加好。所以咧，而家牛津加入戰團咧，三隻疫苗。就睇下到时咧边只啦。 而家咧，你特首如果发表施政报告，市民对你嘅期待就唔系话咧嗰啲咩舞场啊、咩嘢啊，系嘛封闭啊，同埋咧要嗰啲咩限聚令。 嗯。 而家市民对嘅期待亦唔系话讨论啲咩全民强制性检疫，因为已经out。市民想对你嘅期待就系、是、可唔可以喺英国嗰度？以你以前咧嘅前英殖民地教出嚟嘅政务官身份，同埋以你跟过呢啲咩麦理浩啊、威奕逊啊、同埋肥棒啊呢啲叫雇佣宾主啊嘅交情， 嗯， 打个电话，你林郑如果系有用嘅话，过去英国外交部话可唔可以同我哋香港留300万剂，我俾钱。 嗯， 這個呢就是你現在特首應該做的事。 是。 那啊、我剛才這樣說是沒有任何政治考慮成分。 嗯。 因為科學無國界。 嗯。 醫藥亦都無國界。但有些人聽到嘩這樣就是向前殖民宗主搖尾乞憐，那就不愛國。如果你這樣有這樣的情緒反應呢，你自己去驗一下個腦裡面有沒有病毒。是吧、 嗯、 如果我剛才這個期待呢是政治不正確的話呢，你現在的終審庭啊要在英國那裡乞憐一個非常任一至兩個非常任的大法官坐在那裡呢，你都沒有民族尊嚴、 嗯、 現在人家英國外相已經說英國考慮是否撤銷是委派英國的大法官過來香港坐終審庭，這個跟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今天說趙必堅說中英聯合聲明已經是歷史條文件，英國呢是無權做香港的裁判官，這個趙必堅說，這個發言人說好了，既然說英國沒有權利沒有資格再做香港裁判官，好啊，那英國外相說英國外相考慮不派英國法官來坐這個終審庭非常大法官，那你就開心咯，他不想跟你做裁判官嘛。這件事是大家非常之吻合的，我覺得。 嗯。 是吧、 嗯嗯、 所以你最好在英國跟你完全割裂割席之前黑都黑返300-500万支返嚟，因為呢到而家為止美國 Donald Trump 制裁你林鄭嘅，英國政府未制裁，係咪、 嗯、 你係趁英國政府呢有一念之人未開聲制裁你嘅時候呢，或者你唔方便叫陳肇始出聲啦，係咪、 嗯、 叫陳肇始出聲啦，係咪，咁佢個護士嗰啲嘅都係英國嘅 qualifications 嚟嘅啫，英國嗰啲 certificate 啫，係咪先啊，你而家唔用呢啲所謂嘅優勢，殖民地優留低嘅優勢，更待何時啊，係咪嗱，呢啲死先至係身為一個特首應該做嘅事嘛，緊急打電話過去，正如1983年黑色星期五嗰啲人呢恐慌呢是想呢、這個搶呢、這、一個美金兑現嗰陣時啊，嗰陣時都係呢個財政司彭麗智打個電話去英倫銀行急救，係嘛？雙方傾20分鐘搞掂，英國無限支持，聯繫匯率7.8，一路定到而家，嗰啲大比你攬到而家咯。 如果要尊嚴，這些就沒有了，這個時候人命要緊嘛，是吧？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名字叫趙立堅，不是趙必堅，這些名字呢一陣又大堅一陣小兵，全部都 但是呢就我想香港呢未必是會是第一批呢獲得接種，當因為呢不是美國又不是英國嘛， 咁你當係貿易啊。 咁 而家 呢根據許樹昌許樹昌醫生呢就講呢就八月底呢嗰時已經係訂咗一批，但係應該只係夠香港人 35% 啫，即係唔係全民啦。 即係你話去英國訂咗啦。 佢唔係去英國，去邊個國家嘅疫苗都唔知，佢只係呢訂咗啫話。 即係向外國勢力訂咗啦。 咁一定外國啦。 咁、okay, 呢個呢好彩有呢啲呢醒啲。好啦，咁就啱啦。呢35%就係西方外國勢力嘅疫苗，但係祖國大陸都有疫苗㗎嘛， 有啊， 係咪？咁到時你藍絲啊或者愛國，你就唔好同僆仔去搶個35%咯，係咪？到時咪喂愛國嗰啲，或者咧上一代嗰啲跳中意跳老母嗰啲，咁咪係自動排中國疫苗嗰條隊咯，係咪？ 但是呢就有關中國的疫苗呢， 那些呢你咪用 35%。 就仲未有一個正式的公布，因為呢 有的你 之前呢只是話俾你聽呢第三期臨床好成功啫。咁而家呢去到而家呢都仲未係有公布話幾時或者係成功率有幾多。 而家英國美國既然公布咗呢，中國好快就會公布。是不會衰俾人睇嘅。好快就會有，我估呢一個禮拜就有，你唔使擔心。係咪 好啊。 到嗰時呢係非常之公道，係咪 係啊，咁就係 兩條隊。兩條隊。係咪慢點啦，社會撕裂㗎嘛，你話。一邊係黃營一邊就藍營。如果你話唔得喎咁樣，咁你就不如 cancel 埋呢嗰35%。咁就全民接種中國疫苗，咁我唔知道有咩後果啊，咁同埋一啲， 唔係我覺得好簡單啫，咁咪睇下個屋企，即係譬如一個屋家庭， 最好就唔好政治。我頭先講呢個係全無政治考慮，你既然訂咗有35%三成半咪好咯，我唔理你英國美國啊，係咪先？喺呢個時候邊個同你喺度數得閒數鴉片戰爭啊嗰啲咁噶？救得命就緊要啦，係咪先啊？ 係啊， 咁咪即刻到咯。 到時 幾時到咧？咁，人哋英國12月中開始接種啦，你俾 我覺得公平啲啦，就唔好公布嗰啲疫苗咧係來自邊個國家啦。嗱，公平啲撈亂佢，係嘛？ 唔得撈亂， 大家各安天命。買到去嘅時候抽獎。是吗？究竟是英国， 你都几毒啊， 英国牛津定是美国辉瑞定是中国唔知咩华咩人咁样嗰啲。 你呢条桥都毒啊。 咩毒啫，公平㗎嘛。 你又想制造更多嘅纷争分化咩， 是吗？ 唔好啦，喺生命攸關，喺呢啲骨折眼唔好再玩嘢，直情就清清晰晰分两条队，广告翻嚟再讲。所以呢個世界最緊要得選擇，係咪？你香港教育都係啦， 即係你 傳統親中嘅愛國學校，係咪？亦都有咧以前殖民地老牌嘅拔萃喇沙同埋聖保羅男女。 即係你覺得就到時咧， 亦都有國際學校，係咪？香港如果你話有國際學校，英基啊、Island School 啊、德國、瑞士啊，甚至係。呢、這個叫做日本人學校啊，如果佢收你嘅話，係俾一啲持有加拿大、澳洲外籍嘅華人，可以將佢哋嘅仔女送去。咁疫苗啊，如果有3-4隻俾人揀，亦都好公道啊。 咁 何況咧，個香港醫學會話已經有30%喺度就。夠唔夠呢？我認為唔夠。 30%就唔夠啦，梗係遠遠不夠啦。 咁但係請特區政府林鄭帶頭，佢哋呢同埋行會全部係排中國疫苗嗰度隊。 呢、這個一定㗎，應該 一定 係啊， 係咪？ 冇錯。 同埋呢，只要全香港嗰啲男自命係男師，亦都踴躍排嗰條隊，同埋勸喻佢哋啲仔女栽埋。劝喻啊，强迫就唔好啦，打交噶。咁 咁呢 so that 你嗰 65% 呢嘅 quota 可以打晒。而 hopefully 呢嗰 35% 嘅外国势力嘅疫苗呢就啱啱够。 嗯。我 中间仲有啲印巴裔嗰啲排边条我唔知道啊。呢、這个我真 係。咁印度梗係唔排中国㗎啦。 我唔知道。我唔知 道。巴基斯坦呢巴基斯坦就要排中国嗰条。因为有好国家。 你问一下嗰个主简宁呢主加尼我真係问一问佢如果有。 你问一问佢啊。他有代表性 他排早加印度有一隻不知道這些、 嗯、 是吧所以現在人家在說種疫苗已經你還在說怎樣全民檢疫歐不歐這些就叫後知後覺是吧大佬你領緊60萬一個月的以這個叫國家職或者叫首長政府首長的人工來說香港特首是第二高的 最慘就仲有記性，真係嗰次咧全民自願檢測咧，嗰百幾萬人真係冤枉，你知唔知啊？仲有啊？ 咁又唔係嘅，咁大家新屎坑就三日， 有啲仲驗咗幾次，你知唔知啊？ 咁呢啲冇蝕底。 咁百幾萬人驗完，當時大家以為咧咁樣做咧係可以咧令到香港咧清零啊嘛，或者係揾出嗰個病毒嘅。 咁而家跳樓冇嗰扎。一下就80宗 是 不是跟那100多萬走去去自动检 查。我觉得要做一件事。 是一个成果呢 不是我胡先生我觉得要做一件事就要将两个 database, 两个数据呢 overlap, 搭一搭。即是那百几万人里面呢有没有现在这百几个呢因为跳舞群组爆发这百几个人究竟是在不在那个自愿检查那堆人里面我想知道。我唔知道呢政府可唔可以公布呢个数字。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就当然系两者无关啦系咪、嗯、但系如果发现呢个跳舞嘅群组里面嘅若干人呢其实系喺嗰百几万个自愿检测里面呢咁就好好笑啦。咁就好好笑啦。 一定有啦。 系咪 我估会有嘅。 一定有啦系咪 即系唔好讲一定啦。 多定少啫。 有嘅机会。都幾高， 都高啦，一定係嘛？ 咁請佢哋咧自己行出嚟講，你有嗰班跳老舞嘅嗰班，而確診嘅嗰班， 嗯， 有冇曾經咧去接受過自動檢測？ 係， 唔係自動vaccine 啊？唔係 vaccine 檢測 有。係啊， 如果只要有一個有咧，就證明你係接受檢測核酸檢測咧，係唔會咧喺邏輯上啊，係唔會制止咧。是这个香港 仲有 病毒爆发。 仲有一个逻辑我哋我 哋。这两样东西互相 irrelevant。 是啦我同我讲过一个逻辑就是那些做了检测之后的人呢很容易以为自己没有事。 是的、这个、 于是乎呢就会放松那个检即是那个防疫、啊。是的。因为呢我没有事了嘛我咪去高兴咯。 这个我哋讲过啦。 嗱如果里面有若干嘅数字呢是当日呢百几万人里面佢系去检测过。冇事。而跟住呢个跳舞群组系有份嘅呢咁就证明咗呢个理论呢系会发生㗎啦。因为检测完之后佢就疏忽咗个防疫啦。 咁所以仲检咩测 呢于是唔戴口罩于是就跳舞于是就爆发啦。 因为谂住老讽啊嘛，心理 系啊，我觉得点解冇记者或者冇人去提及呢个咁嘅 记者蠢啊？ 咁嘅两个事件嘅关联性咧？ 香港 average 啲记者靓妹靓仔水准好差， 唔好咁讲咁又系咪先？ 呢个我够胆咁讲，因为我试过喺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过五年。 啊，咁你有发言权？ 我系 journalism 出身， 嗯， 我够胆咁讲 ，OK？ 系啊。啊，咁所以即系 如果你话杯葛叫佢杯葛我， 两者系咪 related 咧？即系有关系咧？ 当然唔系啦。 啊，咁样 系咪啊？ 咪所以咯，即系唉，即系 嗱，你注射咗英美外国势力嗰只，系有效率高达90%咧，你就可以判劈。 嗯， 系嘛？ 冇错啦。啊，所以啊， 我哋今晚全部，其实我哋晚晚都系嘅。我哋晚晚嘅讨论呢都系同政治无关我再强调系逻辑系咪 嗯 系理性系非正。 咪同阿当日呢嗰啲支持呢个自愿检测喺度吹奏嗰啲人呢即系你知唔知道系浪费咗数以亿计嘅钱浪费咗政府好多嘅资源市民嘅时间系白忙一场啊到今时今日 咁又如何呢？ 唔会再提㗎啦，慢慢。 係咪？ 不提呀。呢啲咁嘅嘢。 当冇一件事係咪？ 但而家再提醒一次，而家出面个世界，西方文明世界，係12月中开始英美欧洲接种疫苗。OK， 再讲一次。 嗯。 再强调一次。 好啦。 听晚11点。